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千百年来，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三大通道。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、筋骨腠理、皮肤关窍，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。只有生命物质充足，三大通道畅通，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。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，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，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，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，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，确保禾苗健康生长。中医《内经》提到，百病皆于气血，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，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。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，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驱病强身的目的，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。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。徐桂英主任认为，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，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。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，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灌气血，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，可实现骨正筋柔、气血自流、全身舒服的状态。通三脉、灌气血，不一样的双补气血方法，不一样的驱病养生智慧。 揭秘传统中医，让中医服务大众。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医讲学当中。好的，有请徐主任。徐主任您好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有苦皆灭除，其心得安隐。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。这中医治病啊，其实呢就像是一个锁匠开锁的这么一个过程，那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这钥匙必须是完全匹配这个锁孔。 嗯， 而气血双补方它之所以与众不同，是因为它们往往是一把它能开各种各样的锁头。咱们很多朋友啊，这治病方面药没少吃，这钱呢没少花，但是这个病啊它就是反反复复，因为它的病根没有解决。这个人他之所以得病，无外乎是风寒湿瘀堵毒等五邪六淫，它侵入到咱们体内，扰乱了咱们的五脏六腑还有经络穴道。那只有把这些个病邪彻底的排除体内，那才是治病根。所以这个气化功能，它能气化掉咱们体内的一切风寒湿瘀等等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中医常说要给这个邪出路，而气化功能是对这个原则的最好的诠释。大家看啊，很多人呢他也找到了病根，像这个体内有寒那就驱寒，体内有瘀那就化瘀，可是效果寥寥，但采取了气血双补治法却能很快的实现驱寒化瘀。因为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这个病情啊病程千言，他体内的病邪一天天的跟那儿积累，就像是这个冬季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